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为各位在星期天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的天气阴阴的哈，温度呢稍微有一些冷，但是呢不影响今天是一个表白的日子哈。那么表白呢也有很多的对象，所以说呢在对我们的心上人表白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在1996年的时候呢，滚石唱片发行了合集《新好男人》和《爵士佳人》这两个系列，收录了当时滚石最畅销的专辑主打歌曲。那么那个时期呢，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是难分伯仲。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专辑精选集。那么《惊世记录》这个呢很有名字，这样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一共有三张碟，分别是《惊世记录一》《惊世记录二》和名为《两情相悦》的对唱专辑。那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惊世记录一》和《两情相悦》。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惊世记录》的第二章。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惊世记录》第二张碟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王杰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在1987年的时候，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飞碟唱片，当时呢李寿全给他写了一批王文清的歌，那么这些啊，对不起说错了哈，给了他一批王文清写的歌，那么这些歌呢都是别人挑选之后剩下的。后来呢王杰就从这些歌里选了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重新进行编曲之后，还把它呢当做了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所以说呢，可见每一个新人迈入每一个行业之前呢，都是有一段不太顺畅而且甚至心酸的这样一些过程哈。不过呢没想到专辑发行之后立刻走红，在销量榜的冠军位置一屁股坐了半年之久。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吧，《一场游戏一场梦》。 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生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王杰。那么除了这首歌呢，今世记录这张合集当中还收录了他的另外一首歌曲，为了爱梦一生。那么这是他1991年发行的专辑为了爱梦一生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么在成为歌手之前呢，王杰呢很喜欢许冠杰，把他呢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么发行专辑为了爱梦一生的时候呢，他几乎算得上是家喻户晓。那么筹备专辑的时候呢，选择向偶像致敬，把许冠杰的广东话歌曲《天才白痴往日情》重新填上了普通话歌词，于是呢，就有了这一首《为了爱梦一生》，一起来分享吧。 苍天捉弄我几分，不能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生，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时间寒冷， 此生已过半，说王杰算得上是出道即巅峰了，他的巅峰也是飞碟的巅峰了。简说第一次接触飞碟唱片，是因为当初哥哥家买了小虎队的一张专辑叫《青苹果乐园》，后来呢接触了张雨生和其他飞碟歌手的歌曲，怀念那个时期的音乐，更怀念那个时期音乐给我带来的冲击感。 在合集《今世记录》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很神奇，那就是黄莺莺演唱的《哭砂》。那么这首歌呢，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让爱自由》之中，歌曲呢排在专辑的第一位，所以说算得上是主打歌了。那为什么说它神奇呢？就是因为这首歌被翻唱的次数太多了，张惠妹、尤克里林、百合二重唱、高胜美、潘越云、叶倩文、周华健等等等等都相继翻唱过。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呢，这首歌至少被翻唱过20多次。那么这些呢还都是收录在专辑当中正式发行出来的，不是说随便这一个场合就唱过的。那么演唱会翻唱的版本呢，这还都没有算在其中。那么这个数据呢，也足以证明大家有多喜爱这首歌曲了。一起来分享原版黄莺莺的《哭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黄仔今天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很哀怨哈。他说今天520听着老歌，但我已经回不到过去，无法怀旧，人生还是保留几分伤心几分痴，不想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雀斑少女的夏天也说，昨天呢和朋友一起去 K 歌了，上学时候呢我们总喜欢挑战新歌，现在反倒喜欢老歌，可能是伴随我们的青春一路听过的歌，每一次唱的时候都特别的感动，总觉得一拼歌的时间就能回到过去了。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飞碟唱片在1996年推出的《今世纪录》第二部。那么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很多1983年到1995年间最卖座专辑的主打歌曲，可以说是含金量很高。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呢，刘德华发行了专辑《天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后来也成为了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发行之后呢，深受歌迷的喜爱。那么直到今天呢，仍然还有很多歌迷喜欢翻唱这首歌。其实呢，这歌老实来说还是比较难唱的，因为主歌部分呢很低，同时呢还要唱出刘德华标志性的颤音，难度还是挺大的。不信呢，各位可以跟着原唱再来唱唱看吧。 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 宁宁熙说，记得当时我买了好多空白磁带，找哥哥姐姐录了很多喜欢的歌曲，小虎队啊，王杰啊，但是现在呢这些磁带都找不到了，想想也是可惜呢。静谧自赏说，感觉90年代的流行曲都是合成器很流行，注重氛围感，电子琴的音色呢都很迷幻，贝斯的低音很突出，所以呢让人觉得很好听。西风说，那个年代没有网络，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们能从专辑的创作人名单当中得知唱片公司的人事变动。哇，您可听得够仔细的哈。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呢，国内渐渐掀起了这个留学的热潮哈。从1985年的3月刚刚签约飞碟唱片的歌手王芷蕾推出了专辑《王芷蕾的天空》，其中的主打歌《台北的天空》唱的就是在海外留学的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和乡愁，因为歌词呢简单直白，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说呢深受大众的喜爱。

棒棒的姥姥 FFL 他说，孩子们听歌爱议论评价，我呢就喜欢静静的聆听和享受，真的很悦耳。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呢是在原苏联歌曲当中长大的，但是呢也非常的棒。雨熊说，最早听的一张飞碟是张雨生的《大海》，不能算是一次完美的体验。那个时候呢磁带遍天下，不过呢我就糊里糊涂按正版价格买了一张《大海》的盗版磁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个组合风靡全国，三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凭借欢快的音乐和舞蹈获得了无数无数人的喜欢，他们就是小虎队。小虎队的代表作呢很多很多，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青苹果乐园》，很多年轻人特别是80后肯定都听过，但可能呢不太了解这首歌的背景。其实呢，青苹果指的就是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当时呢，词作者丁晓文发现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去地下舞厅，所以说呢就受到启发。那么歌中的乐园指的就是当时的歌舞厅，所以说这个名字呢也能想象出来，真的是年代非常久远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约他拍，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你。 青苹果乐园来自小虎队的演唱。很多歌手呢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都是非常高产，其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唱片公司希望趁热打铁。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歌手叶倩文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明月心》，就是因为前两张专辑销量都很棒，公司呢希望他能够再创佳绩，所以说呢就很快的制作了这张专辑。相比之下呢，这张专辑不如前两张商业化那么浓，但是呢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后来呢叶倩文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五届的金曲奖，并且夺得了最佳女歌手的荣耀，成为第一个在金曲奖上夺得最佳女歌手的香港歌手。爽又来了，说青苹果乐园音乐响起，感觉就回到了中学时代，活力无限的感觉呀。易先生说，记得那时候家里有一个录音机，哇，小伙伴都羡慕的不行了。有时候呢爸妈吃完饭下楼遛弯回来的时候呢，就会从音响店带回一盘磁带。现在呢自己已经成家了，再回想这事儿呢，真是羡慕他俩有空闲的时间，有共同的爱好，生活幸福惬意。在1993年的时候，歌手吕方发行了专辑《多爱你一天》，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作为电视剧《芳草斜阳外》的主题曲被广为传唱。有趣的是，因为当时歌曲很火，所以说市面上呢出现了很多盗版哈。在20世纪90年代，飞碟唱片呢渐渐被华纳收购，据说呢当时出现了一批打着华纳唱片旗号发行的专辑，也叫《多爱你一天》。但是呢都是其他唱片公司趁乱捞金胡编乱造的。一起来分享吕方《多爱你一天》。 所以我并不埋怨，爱总要两情相悦， 该是一厢情愿，把心给了你，既然等不到缠绵，能不能换回一点时间，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一遍，默默地守在你身边，直到我再也无力去怀念，就让我多爱你一天，虽然说明知痛苦总难免，我爱的无悔无怨，给的心甘情愿，只求你真心。总要两情相悦，不该是一厢情愿，把心给了你。 黄仔说，明月心真的是好老的歌呀，不想勾起回忆，不想暴露年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加速往下推进了哈，还有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歌叫做《读你》。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时候呢，都是听的是费翔的版本，但其实呢，它的原唱是蔡琴。当年呢，蔡琴推出这首歌之后呢，可以说是广受好评。费翔在制作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就希望能把当时台湾最流行的歌曲推广到内地，于是呢，蔡琴这首《读你》呢就被收录其中。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原版蔡琴的演绎。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每次呢都是紧赶慢赶的要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但是还是因为受限于时间。今天呢是5月20号，表白的日子哈，希望各位还是记得向我们的心上人、爱人还有我们的家人表达我们的爱恋。好吧，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有很多音乐界人士积极参与。 曾经谱曲创作《想唱就唱》的作曲家陈超，这次带来了他的原创歌曲《你我的北京》。陈超从四岁开始接触音乐，12岁学习钢琴。陈超说自己的音乐天分是被父亲发现的，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我父亲讲哈，他觉得我有天分，3岁还是4岁啊，他给我买了一个那种特别简单的小孩玩具小木琴，说我当时自己就能打出那个我爱北京天安门来，他就觉得哎，这孩子有天分，那得培养。 提到这次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我的北京》，陈超说从北京欢迎你到现在过去了10年，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创新，陈超希望用不一样的音乐记录下新北京的特色。 我说那我就把自己关起来吧，关了3天，然后写了一个旋律，然后利用春节8-9天的假期，我找了很多自己周围的朋友，从专业的词作人到作家到编剧。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嫁妆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